经岁月。 你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回忆它过去有多美。 这夜的风儿吹， 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孤岛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已经贴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，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，都怪我唱着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 真的想你带我 涂上了彩虹，一瞬间你把我的不可耐心呵护要不出温柔，突然想你带我离开，给你真爱像孤孤夜的地带，满天的星光将愿望全都变得出来，突然想你带我离开，远远离开他的每一份不安，一瞬间变迁这个世界爱依然存在。 别害怕紧紧握手，我们一起奔向外太空，从未动心的这地球多自由，我面向阿凡达捍卫你许下的每个梦，天地无浪在心中，用心的保护宽容， 突然想你带我离开，给你真爱找个无言的地带，满天的星光将愿望全都变出来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在乎每一份不安，一瞬间感觉这个世界爱依然存在， 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，苏源音响。 不爱的不要霸道，你爱的不再怀抱。得到说的不需要，渴望拥有的得不到。苦恼，倒不如说说笑笑。生活不要太多钞票，多了就会带来困扰。过重的背包，过度的暴躁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一起呼叫，没有烦恼，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，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，心事像羽毛，飘飘又飘飘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今天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，时间比我大，怕自我社交，把自己搞得糟糕，谁也不值得骄傲，坚定固执多少，花开的花落知多少，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，吵吵闹闹想起大跳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过重的背包，过度的爆炸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不和谁比较，不和谁争傲，过分思考，容忍自扰，别让人自扰，一切起哄 么？咱们消灭烦恼， 消灭烦恼，消灭烦恼。 一起呼叫，没有烦恼，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，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，心情像羽毛，越飘越逍遥。烦恼什么烦恼？除了现在没有大不了，根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。烦恼什么烦恼？除了现在没有大不了，根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。 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，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类的曲风，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，冷静和热情并存，声音极具特色，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。他通过温润当中的声音呢，更有一股魔力，让人过而不忘。来听到的是《最美的时光》。 放空的城市，时间都静止，虚空的镜子仿佛看到你微笑样子，快乐的方式可以有太多种，谁都想要保持理智，忽略生命疯狂几次，曾反思喊出你的名字，在最美的时光里有你分享回忆，习惯你的喜欢，欢喜你的欢喜，很乐无法体会的理想，你的坚强我勇敢。如果没有如果，青春是划过的星火，撕破锁你却给我耀眼的感动，的方式谁都想要保持理智，忽略人生的疯狂几次，曾发誓喊出你的名字，在最美的时光里有你分享回忆，喜欢你的喜欢，欢喜旁人无法体会的梦想，你的坚强却教会我勇敢。如果没有如果，青春是划过的星火，撕破锁你却给我太多，喜欢你的喜欢，欢喜你的欢喜，旁人无法体会的梦想，你的坚强却教会我勇敢。如果没有如果，青春是划过的星火，撕破锁你却给我 当年在周杰伦的促成之下呢，四个爱音乐的朋友组成了南拳妈妈，从第一张专辑《南拳妈妈的夏天》开始呢，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，词意更加涵盖了生活、亲情、爱情和梦想。尽管师承周杰伦受到了很多他的中国风的影响，但是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，凭借着他的创作才华得到了认可。接下来听到南拳妈妈的《不该结束》。 窗外的雨停了，天空还是灰的，因为爱情也停止了。唯一在播放着，在笑容里停的画面会永远留着。给的都是付出，少给的不算数，感情不需要收。是想结束，我祝你永远幸福。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，付出多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。快乐的开始是祝福的结束，快乐生的结束，走到了末路还是会留下祝福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给的全部的全部。快乐

些，可能是害怕被拒绝，不敢直接，还是我们再等下一次的机会，同样皱着脸，却有不同的滋味。同样皱着眉，各有孤单的体会。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蕙的《相思河畔》，原本呢是一首被广为传唱的一种民谣歌啊，原唱是百代 EMI 的这个崔萍。1983年陈百强在《偏偏喜欢你》的专辑当中翻唱了粤语版的《相思河畔》，1988年梅艳芳在《变奏》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粤语版本的《相思河畔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周蕙的版本。 从你相思河畔见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从相思河畔边你，无限地痛苦埋在心。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

是谁不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。 深沉真挚的一些情感永远都不会过时，这样的歌很少，沙滩是一首，听的时候呢，你只会跟着歌的情绪走，仿佛自己真的置身于空无一人的沙滩之上。不信我们一起来听吧。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，风吹过轻轻抖落鞋里的沙，看着我的脚印，哦，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。看海有些绿，天有些蓝，像海天到最深的地方，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。我听着海浪温柔的呼吸，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，有什么